要努力实现你我，做好自己，因为有爱，让我们不再心慌，长大后茁壮健康。

Lost in you.

少的寂寞无人诉说，有多少次的梦还没做，已成空。等到黑夜翻脸之后会是新的白昼，等到海啸退去之后只是潮起潮落，

相拥，抱着你。 我不介意你慢动作，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。 某天我们总会遇到对方，然后手握、哦、原来爱是你哦。 我不介意你慢动作，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。

可畏。